各位市民，以林鄭為首的港共政權的極端行為，令香港作文度過了非常黑暗的一夜，令今日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大家都很擔心、憂慮甚至恐懼。香港市民將以最大的決心壓止暴力，我們呼籲大家堅定支持香港市民依法制暴，一起譴責以林鄭為首的港共政權，以堅定的意志與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割席。我們不可再容忍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破壞我們這個珍惜的香港，我們一定要令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又翻嚟啦，咁啊，謝工起個頭啦，咁 何咩電啊？ 唔係，我想搶一搶二十秒。頭先咧，啱啱有個即係俾人知道我哋係回應嗰啲聽眾啊嘛。佢講緊華僑身份證明書嗰個問題嘅咁樣。如果呢位聽眾如果想知道更多華僑身份證明書嘅嘢咧，其實今日我哋因為太詳盡啦，呢樣嘢太過詳細要講咧，就要花啲時間嘅。如果想知道咧，可以 PM 謝工，佢解釋你聽呢個華僑身份證明書。那個問題其實又不是說完全去不到台灣，但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那你可以想知道更多資訊就找謝工了。 或者如果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看看到怎樣，或者如果入尾那裡還有時間我都會解釋一下。 好 OK, 好 okay。 那在這個即是我國啊，駐呢個日本福岡辦事處在10月4日咧就舉辦咗個國慶酒會，咁啊宣布咧收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嘅國慶賀電咯。我哋睇張相啊，即係張相嚟留啊。 哇！祝電披露中華民國108年國慶，祝賀交叉交叉盛大開吹，交叉交叉交叉新上，交叉交叉今後交叉交叉繁榮啊，跟住就交叉交叉參會。嘅仰方之， 總之我哋就係睇打韓得啦，就係睇打韓。咁啊，中環嗰108年國慶 國慶節祝賀， 就係睇佢得啦。 嗱咁啊，都係當時我哋好多香港啲社運友咧都歡喜若狂啦，咪即係覺得嗱，屌你老母，你馬英九做咁撚耐，你都冇同日本即係可以攞到呢一個。 馬英九做咁撚耐，冇試過，冇試過，冇見咁撚多邦交國啦，屌！ 即係我哋蔡英文咧一上場咧，嗱咁日本咧就表示感謝之意啦。 啊，提出嗱，重點係在於中華民國依四個字，依個國家名係出自安倍晋三一個外國嘅政府元首口中。 好啦，咁喺10月8日，日本內閣嘅官員就表示咯，安倍並沒有發出賀電。 唔係邊個發？邊個澄清啊？ 唔係日本政府咯， 日本政府內閣官員話我哋都冇發過呢個賀電出去。好啦。咁咧好啦，咁我哋呢個駐日代表謝長廷話咯，佢話嗱，佢話呢個咧，佢係咁講啫，但係佢冇話假噶嘛。 嗯， 我屌你！ 好啦，跟住啦，跟住仲有時間發展啦。 喂，同 Yellow Optic 係啊，廢啊，吳家產，屌你啦！ 仲有嘅，仲有個繼發展落去嘅。 咁啊，外交部咧就發言人歐江安佢話即係喺呢個記者會講咯，佢話嗱，駐福岡辦事處確實有收到呢一封。透過友人轉交的賀電，他不是假的，但這封賀電未經日本官方認證。對於賀電的來源，他說呢基於跟日方的長期默契，不便進一步透露。 我有張銀紙未得到銀行認證，屌不是假的，是屌你了，真 是，就是我聽到我朋友講， 是 啊，我朋友講的。 咁 朋友講就係噶啦嘛。 好啦，咁啊嗱，咁啊呢個歐代表就繼續話咯。佢話駐處啊，即係駐咧福岡，佢話事後咧就已經注意到賀電咧並未出自官方嘅署名單位，經主動查證之後了解日方咧並未列入官方嘅記錄，即係官方冇擺落記錄嘅，所以咯，相關嘅記錄咧，我哋都唔會擺落我哋自己嘅統計裏邊。 嗱，即係咁講啦。其實每好多好簡單，你會話會唔會安倍晋三自己私人咧 send 出嚟啊？點透過朋友講嚟祝賀，即係冇透過政府，係咪唔可以咁做咧？咁 最後尾咧，仲有嘅，仲有啲進展嘅。 你講啊，你講，可能你諗嗰啲。 你嗰邊有嘅，應該講埋先啦。 嗱，咁啊好啦，咁啊即係。 佢咁啊，歐江海、歐江幹就話，歐江安啊就話啦，佢話：唉，佢話你哋唔使再討論係咪真假，住處有收到賀電，就只不過係文件，並非出於日本中央政府，未經過日本中央官方認可啫。嚇咁誒，即係但係 佢唔係假嘅喎、 哦，佢真係唔係假㗎。 嗱咁咧，一個咧 真係唔係假㗎。 啊！依、這個就最撚咩啊？咁點依個賀電點解係唔係直接俾謝長廷？因為謝長廷先係最高領導人啊嘛，喺當地嘅最高官員啊嘛。咁點解喺一個地區嘅福岡嗰邊嗰、那個辦事處咧？咁啲人就查咁嘅啫。我依個咧係即係頭先講啦。啊，有朋友話我聽嘅、 有人 啊，有朋友話我聽㗎咁樣。咁我咪照講出嚟咯咁樣。 唔係，即係講真一句啊，呢啲事如果發生咗喺國民黨執政嗰個年代，屌你呢啲你咁樣解釋，屌你俾人劈緊咗落嚟啦！ 唔係老實講啊，呢啲亦都係外交部咧一啲好戇居嘅事。 嗱咁， 即係呢啲即係嗱老老實實。 好啦，翻嚟啊！ 好啦，咁嗱。嗱，截一截你先。 好， 頭先就講到啦，依一個咧喺即係有依賀電嘅時候，阿謝長廷咧就好開心啦。 結 果到依個法國語唔係，日本人話冇，政府話冇喎。跟住阿謝長廷講咗乜嘢啊？福岡我管唔到嘅，即係同上次阿大阪嗰個單一樣啊，我管唔到嘅。 喂，咁 啊，咁啊，即係將依個責任咧， 又卸翻落去俾福岡。 系啦，即系上次逼死咗一个， 即系福冈就收留了，我都以为系，屌原来真系留噶，但系福冈我管唔到嘅，屌你妈，我都只手都伸唔到福冈，咁揾你做代表做乜捻嘢咧？ 啊，咁唔知系咪 有办事处？唔 知系咪有办事处有一个主任又上吊啦？ 系嘛？咁你即系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呢啲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即系个外交部咧就唔应该犯呢啲咁嘅低级错误嘅。老实讲。人哋對方係一個有頭有面嘅人，即係你駐在國嘅一個總理，佢發一個賀電俾你，佢唔會求其嘅。OK， 你唔可以話喂，佢私底下俾我，嗱私底下俾你嘅嘢你就唔可以公開。OK， 咁啊，但係如果你公開得咧，就一定要有根有據。咁你冇根冇據而拎出嚟嘅時候咧，就貽笑大方。 唔係而家佢嗱問題就係、是、嗱外交部就講幾交嘅都冇問題嘅。就而家就係問題，佢外交部好清楚知道出面有一走戇交交嘅人咧，係願意相信啊嘛。就算佢講到幾交，都有人相信啊嘛。你冇嘢啊！而家頭先謝公你念出嚟嘅嘢，你讀出嚟嘅嘢，全世界都知道。但係問題嗰扎柯仔煎嗰扎支持者。知唔知咧？都知道，但係佢就接受呢個解釋喎。你吹咩？ 冇，冇啊。sorry 啊，佢就只係知道即係安倍晋三係講中華民國嘅咋。後邊嗰啲佢完全唔知㗎。 佢就係講就係咁啦，唔好理佢 咩事啊。嗱， 唔好理你真嗱，佢嘅解釋係咁樣，唔好理佢真真假假。除咗安倍晋三有提中華民國，就係呢支班啦，係咪先？ 後邊嗰啲佢就完全聽唔入 㗎。唔係，所以嗱。佢哋嘅解釋咧，即係嗱，你冇我哋覺得戇鳩啫，但係真係人信喎。話總之唔係假㗎啦，屌你啦，係嘛？封嘢真嘅，咁但係因為日本政府中央咧就唔方便去承認係真嘅。 所以呢啲咁嘅消息，咪即係我哋成日點 解 又係 嗰只啦？日本政府點解會唔敢承認咧？因為都係中共嚇，都中共就撲街，一國兩制就係撚樣啦咁樣。 而家問題，而家已經阿謝長廷都知道係流料啦。得啦，佢一句。唔覆蓋唔到我管， 我管唔到啊！ 系啊，我管唔到， 管唔到啊！ 咁個責任去邊度？你需唔需要出一個即係國即係喺國家級嘅醜聞？依個即係醜事， 醜聞嚟啊！ 你係咪需要追究一下責任？ 呢啲直情係即係喺上環娛樂你嗰度，即係跟嗰個擦鞋檔嗰度傳出嚟嘅消息一樣，你當真啫嘛？係咪先？咁你唔可以當真噶嘛？呢啲嘢大佬， 你就算啊， 呢啲國際嘅醜聞嚟噶嘛？ 管唔到都好。咁係咪應該有個調查？有個調查，點解發生呢啲咁嘅事？我哋有個要制定一個 SOP， 我哋之前做得唔好，我哋係咪要做 個調查？ 我做報告， 佢唔想查出嚟。就算再有，佢啲都係就算再有。到一月一號嗰個元旦開國元旦嘅時候，又有一張咁嘅假嘢出嚟，佢哋都係 happy 嘅。你話佢點會想製造一個 SOP 去澄清呢啲嘢咧？佢製造個 SOP 俾你國民俾國民黨嘅，佢唔會製造一個 SOP 俾自己噶嘛？你明白？ 咁就係好似阿龍講啦，可能一月一號啊又整一單嘢，咁即係你要即係揾出事實咧，可能要兩個禮拜選舉過咗啦，一月十一號。 未兩個禮拜，十四號先至揾到新相。 嗰時翻嚟都少 啊！呢個外交部啊，咁啊呢個歐江安咧就繼續講咯喎。 屌你成日講佢名都窒添， 好難講啊！大佬歐江 外交部講啦，使乜講嗰條友啊？提嗰條友 啊嘛？ 發咩言人咧？你外交部啊？ 佢話咧，嗱相關嗱，佢又唔講呢件事啫喎。佢話相關嘅發展情形咧，台日雙方就均有充分嘅了解。台日關係友好咧，溝通管道就暢順，咁唔關乜撚嘢事咯。今後將持續發展雙方堅實嘅友好關係。對於傳媒一再追問賀電嘅真假咧，有冇咁講喎？佢話官方冇列入官方記錄，佢強調啊，非官方跟假的係不一樣嘅。 咁咧，其實聽完呢段説話之後咧，大家覺唔覺得好近來好熟悉噶？同我哋四點鐘嘅 啲差佬講嘢一撚樣咯，你話黑警嗰啲記者會 一樣啦，啊方嘅方啊，你大家咪覺得好似樣咧？ 我咪就講嗰份唔係假嘅 yellow orange 嚟嘅啫嘛。 咁啊，行政院長啊蘇貞昌梗係扮震怒啦，係咪要求徹查啦？ 咁你當徹查一定咪就唔係查呢個日本最高嗰個啦，一定係查福方 嗰個辦事處。 查邊條撲街將呢件事爆出嚟，話俾我知係假啊！屌你，唔係查點解會假啊？佢講， 唉，好啦，咁啊，呢度都唔講。 呢樣啲醜聞啊，有 啦，我哋跟住下一個。 嗱呢度嗱，我哋用另外一個方法估啊，即係咧會唔會咧呢個係吳超涉用大哥哥情義，咁啊用公家身份表達咗佢自己嘅意思。日本首相又會唔會係同樣咁嘅方法呢？我就真係祝我 用真心去恭祝你中華民國108年國慶，但係你哋咁爆出嚟咯，我梗係唔認啦，係咪？ 即係安倍晋三就去呢個福岡嗰邊行過，就 突然嘢， 係就無端端就同嗰個代表講， 係啦，講咗呢句。抌咗個主任嘢，抌咗封嘢啊！ 冇，邊一定不立文字嘅啲，即係大家食飯然後傾開，話我祝賀呢個中華國。 點知你哋福岡辦事處執到撚咁開心，真係公佈於天下。話咁我唯有唔認嘅啫，係咪？我唔辦啊！屌！ 點解如果係咁樣安倍晋三咁，因為嗰個大哥哥幾個字咁可愛，所以有個回應，佢應該回覆係唔同嘅。你中華民國108年雙國慶非常之成功啊！我哋日本同埋中華民國嘅關係咧，就屌有達以上，戀人又未滿咁樣樣嘅。佢寫翻啲日文嗰啲嘢咧，屌真係 好啦！嗱咁啊，喺單嘢講完啦。咁啊嗱，蔡韓國慶文報 就依、這個就講到阿蔡即係雙十嘅時候咧，總統一定去演説啦。 蔡英文就喺呢、這個梗係總統府呢度發表文稿啦，係咪啊？咁呢個 好正喎， 正道性啦，咪 嗱九幾次講中華民國喎。 嗱呢一嗱呢篇嘢今日咧重新再立過下，真係寫得好好，真係呃到好多人。佢裏面嗰啲用詞真係都非常之穩當，咁啊好啦，咁啊韓國瑜就自不然喺呢個高雄啦，高雄市政府嗰度就自己辦咗場呢、這個國慶嘅升旗活動啦，咁啊都朝頭早大概7:30到都已經成20,000+人啦，咁啊韓國瑜都發表咗一篇佢自己對中華民國嘅睇法，咁啊。變咗係中華民國台灣 VS 中華民國嚇，即係兩個對啦。好啦，咁啊蔡總統提及啦，佢話中華民國就已經喺台灣屹立超過70年。嗱、這個、呢個咧，70年以來，我們共同經歷咗種種嚴峻嘅挑戰，無論係哪個黨派，只要係生活喺呢一塊土地上嘅人民，都不能分割彼此。中華民國不是誰的專利，台灣也不是誰能夠獨佔。中華民國台灣6個字，既不是藍色，也不是綠色，這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 嗱，咁就住呢度啊，即係喺中華民國，即係不分藍綠咁樣啦。當然，蔡英文就多台灣2個字。咁喺韓國嘅 嗱，佢提過6次中華民國。2次中華民國台灣，所以咧喺比例上面咧，以中華民國係最多嘅。 係嗱，咁喺依個即係阿韓國瑜嘅講話裏面咧，啊，咁咧就係、是、到最喺最撚尾嘅時候，阿蔡文喺開始一段嘅就講啦，即係中華民國就係唔應該分藍，即係不分藍綠都擁有嘅。喺韓國講話裏面咧，最後 唔係講呢住。 嗱，個問題喺邊度嚟咧？大家可能冇留意啊，留意下啫。中華民國喺台灣屹立超過70年，70年來嗱，佢將1949年之後嘅中華民國，就唔係以108年嘅中華嗱，好奇怪嘅。我哋 慶祝 我哋慶祝108年嘅國慶，但係佢只係講49年之後嘅台灣， 70年嘅中華民國， 係啦， 佢係將整個中華民國分開咗兩嚿。我承認只係而家49年之後嘅中華民國，並不承認49年之前嘅中華民國。因為如果你講中華民國，講緊話又話 朝鮮， 又話東征，又話北伐，又抗戰，講好多嘢噶嘛，嗰啲都唔撚關我事。總之而家咧就是、以49年之後嘅台灣， 即係同大陸一樣，其實佢係慶祝緊，即係同大陸一樣慶祝70年啦。 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係嗱，佢好巧妙啦，大家都唔好覺嘅，佢好巧妙地將佢分割開70年啊嘛，我哋屹立喺台灣，所以咧呢70年之前嗰49年咧，我冇屹立台灣，所以我唔會同佢計數。嗱，即係嗱呢個嗱，我再讀一段啦，因為咧佢講兩岸關係咧，其實就好感人肺腑嘅。咁你都睇到。蔡英文都放下了個身段，對兩岸關係佢又跟以前那種張牙舞爪有另外一個看法，大家聽聽吧。他說今年是兩岸交流30周年，30年來兩岸從敵對走向和平發展，為兩岸關係寫下了歷史的新頁，關鍵就在雙方可以各自政治爭議，實事求是，在交流互動中不斷累積善意，創新思維及模式。我們應該珍惜30年來來得不易的成果以及累積的善意，在既有基礎上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今年也是台灣開放大陸探親30周年，那些親人見面的畫面，即使到了今天，一起回憶起來，依然深受感動。從2011年開放陸生來台以來，我們看到兩岸年輕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思考，在相處的過程中，他們彼此成長背景差異有所理解，也對一起打造更美好的和平世界培養一些默契。面對兩岸及區域發展的新情勢，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努力，展現長年累積而來的圓融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為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奠定基礎。 嗱，淨係聽呢段咧，嗱， 睇先。如果呢段嘢讀完之後講咧，即 係 嗰個人係韓國瑜嘅話咧，屌你老母！呢篇嘢就親中賣台啦！嗱， 呢一段嘢，嗱，你 肯撚定呢本呢篇嘢親中賣台？ 你如果唔講係蔡英文， 得唔得呢段？ 嗱，呢段嘢你唔講蔡英文咧，你聽落去。你同攞翻阿馬英九之前 嘅，馬英九啊，係啊，係啊， 你會感覺到嗱，我如果我求其喺外面揾，即係讀俾佢聽，我係喺中華民國總統講嘅，啲人一定係以為係馬英九嘅演詞嚟嘅。 唔係啊，如果呢篇嘢讀完出嚟啊，你話係一個台灣嘅政客講嘅，一定係南明嘅，屌你媽，一定親中賣台呢篇嘢。一定親中賣台啦，大佬！ 你睇佢呢段嘢放到個姿態幾撚低，講兩岸關係，講兩岸圓融。讲两岸的情势、哦， 哇！你知唔知睇人读嗰时候讲个老兵嗰段啊？我啲成日落泪啊！屌啦，就系讲，知唔知啊？屌！ 即系嗱，呢个其实你要睇到佢即系话，即系沿用过往，其实佢呢啲咁嘅论调，佢嘅文笔，其实佢你睇到，其实系完完全全马英九嘅演嘅过去执政时候执政8年所讲嘅嘢嚟嘅。 所以吴敦义后嚟即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后嚟喺。個訪問裏面，即係佢提到蔡英文嘅一段嘢嘅時候，佢讚佢好啊，我幾好啊，又提到咁多次嘅中華民國， 唔錯啊，同埋講嘅嘢，佢講嘅嘢咪即係我哋阿馬前總統 嘅嗱，老老實實三哥講真一句嘅，喺我夢裏面，喺我真真正正想見到嘅中華民國咧，係應該 不論他不是藍營總統，他是綠營的總統，他都講了一段這樣的說話，這個是我想見到的中華 民國。即係開始的時候啦，咁就佢講到係呢個係即係中華民國咧，就應該係即係不分南綠。咁韓國瑜頭先講，韓國瑜佢嘅演辭最第一樣啦。但願明年以後，伴隨所有台灣仔女成長嘅，將不再是南綠惡鬥、社會對立、國家虛耗與經濟蕭條，而是青天白滿地紅的旗正飄飄，是撥建青天的新台灣旗幟。好啦，咁其實你依一段嚟講咧。蔡英文和韓國瑜講的其實是互相呼應，其實講的都是一樣東西來的，但當然大家就會不同的陣營有不同的解讀。韓國瑜好像阿龍說，韓國瑜一定是親中，一定是 賣台了。 喂，其實正如剛才阿龍都所說，我們期望中華民國其實本來是應該是這樣的嘛， 是 的，就是因為過去這幾年你蔡英文搞到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你看今日如果他不是在國慶那個演辭裏面提過六次中華民國的國慶的話，好像去年這個國家的國慶的時候，你完全看不到中華民國國慶的一些的模樣出來的。你看總統府那個佈置，你看他的邀請函的佈置，完全是沒有國旗，是沒有提到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他在雙十個、去的一個晚會啦，在應該十月九號晚， 四海同心 就在這個桃園，在桃園裡面那個會場裡面，大家說喂，為何都不見中華民國幾個字，又不見有什麼國旗啊這樣的。當日國旗最多在哪裡？在桃園張亞王的國旗屋那裡。 一定是啦，中壢的嘛，中壢國旗屋的嘛。 國家你中央政府辦的一個這麼盛大的晚會的國旗，加上不夠一個面，一個是餐館，一個餐館自己掛的國旗多，你醜不醜呢？ 你過去即過去呢幾年，或者甚至乎如果你用今年，我哋頭先提到就係話，即係連登仔發起嘅所謂，即係同我哋國旗就片段開花，真係好慚愧嘅。 好啦，嗱咁啊，韓國瑜咧，咁啊嗱，因為佢都要選總統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市政府嘅國慶嘅升旗典禮裏邊咧，咁啊算係打出第一炮啊。咁啊好啦，對準呢個蔡英文，佢話咧。我都又讀一段仔啦。佢話民進黨讓台灣成了東廠仍舊在，肥貓就處處生，都唔係好對對嘅屌嘅高傲政府，呼籲台灣人與他共同打造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嘅新政府，並喊出新台灣奇蹟。最近很多人在談亡國感，啊，即係我先講咩叫亡國感啊？他問是誰把中華民國變成了這個國家的？是誰在抹殺中華民國的歷史？是誰將擁有主權與軍隊的中華民國矮化，一天到晚拿台灣和香港特區政府相提並論？是誰讓我們的邦交國一直丟？是誰在總統就職演示上對我們的國號中華民國這四個字避而不提？又是誰讓我們在國家的重要節日裡越來越少看到我們的國旗飄揚？我也有很深的亡國感，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愛我的國旗，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這個就是呼應回這個蔡英文的文稿，雖然應該是他這篇早過 蔡英文， 但是呢如果你是做個比較呢，每一個地方呢，都是你感覺上面他都是回應緊小英那個講詞裡面的東西。譬如小英其實講他的一些咁嘅，即係佢上任以嚟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咁喺韓國瑜嘅演辭裡面咧，就正講到，譬如一嚟一休。對呢個社會的影響， 軍工教 係啦，軍工教嘅退休金，佢講明係退休金，唔係年金，係退休金，係影響咗呢個一班退一個班退休嘅一班軍工教人員。咁阿小英係攞呢個做正職嘅喎，而阿韓國瑜就係攞出嚟就提出呢個是你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引起這個社會的不安、經濟的蕭條，就是因為你做這些事出來。 咁但係喺阿小英嘅演辭裏面咧，佢覺得我就係做呢啲做到呢啲好事出嚟啦，令國家係更加係繁榮啦。 咁咧最近台灣就發明咗一個詞語咧，叫做 芒果乾。 芒果乾嚇，芒果乾。咁但係咧，我哋 芒果乾。 咁佢哋又搞變咗咧，其實咧佢係呢個攞嚟做咩咧？叫芒果感啊， 嚇，芒果乾。 芒果乾。咁咧就變咗芒，即係大家而家就係台灣就好多人都叫嗱，其實同就唔同嘅，不過就夾硬嚟 啊， 因為芒果 係音 芒。 猛 是猛嘅猛猛係唔同嘅，但係因為佢哋 係音啦， 係撈埋嚟啦，咁好啦，咁啊即係因為芒咩芒果乾就幾得意啊嘛，係嘛？ 食字啊食， 咁同埋台灣出芒果乾都好有名啊嘛，咁所以咧就大家用咗呢個字咧就再攞嚟即係一個芒果感啊。咁啊喺台灣都而家都好多人講噶啦啊，即係你有冇呢個啊芒果乾啊咁，大家攞嚟 會唔會銷售好啲咧？ 咁其實咧嗰啲芒果嗰啲農民咧應該出嚟屌抗議嘅，屌你有冇搞錯啊？唔該曬你將 而家都唔係做， 屌你將我個芒果乾搞到變咗芒果咁咁啊，好似啊你影響我哋啲銷情啊嘛。 應該多啲人買喎、 啊，芒果感就唔好，你買嚟冇用啊！大佬食咗芒果感，咁啊，所以即係嗱，而家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嗱，其實蔡英文都知道有嗰個危機，雖然佢呢次贏緊，但係呢個贏緊裏邊咧，裏邊都仲有好多人對呢、這個蔡英文都仲有呢、這個。估計，喂大佬，我再選你，你會唔會即係真係同大陸搞到兵戎相見㗎？係嘛？所以你睇到蔡英文都知道，即係民眾對佢有呢個疑慮，所以佢頭先我讀嗰段啊，即係兩岸關係嗰段，佢講得咁 感人、 情真切切咁樣。 呢、這個係吸收依、這個想吸收一個中間選民。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話俾啲即係疑慮嘅人聽啦。 即係如果咧，我 個兩岸關係咧， 假設我一個冇黨派嘅人咧， 信噶？ 屌你啦！我係一個冇黨派人，我支持蔡英文。 係、信啦，係咪？咁好啦，咁你哋成日話我唔講中華民國啊嘛，我話我成日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嘛，因為佢同知邊個地方簽約都係 同印度。 去呢個巴拿馬嘅時候簽名， 唔係啊， 應該印度。 佢條橫額寫住咩咧？ 依邊一個印度，依邊本國。 係啦，我國啊， 我國係我國， 我國連中華民國嗰幾字都唔撚用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太多人話佢啦。 即 係 個簽字儀式上面一個好正式嘅官方。 你梗係一定中華民國與印度咁啊嘛，係咪簽咩協議咁樣諸如此類？咁你係咪我國與印度簽？屌你老乜！大家都知你係我國，但係你。好刻意地咁避免用呢個中華民國嗰個情形，大家睇得到噶嘛？咁所以佢喺致辭上面520嘅周年致辭，佢又話這個國家那個國家咁樣，都係避免用中華民國。咁所以咧，中間選民咧對佢咧係唔放心，所以佢喺呢一次嘅這個國慶文告裏面咧，用咗6次中華民國，我只用2次中華民國台灣啫，就俾你哋喂，我唔係噶，我對中華民國呢幾個字咧。都是很愛護的，所以你們不要對我不放心，他就這樣了。即是剛才龍說齋，如果你一個沒有政黨背景，你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你看完這篇文告，喂，誰夠膽說他是 所以啊，如果在這裡的時候，即是你除非是香港的 我就係啫， 或者一般， 否則我都唔信你啦，大佬。 喺台灣裏面生活， 咁梗係唔信啦，冇人信啦。 你生活過幾年啊？喺台灣生活幾年嘅人都唔信佢啊！ 好似我哋呢啲點會信啦？我講啲聽到自己啲謊言㗎啦。 當然嗱，香港咧有不少嘅新移民啦，即係喺新移民喺台灣嘅，就係信呢一套嘅。咁但係喺台灣嚟講，當然啦，喺依番説話係講得冇錯嘅喎。是講冇錯，但係佢有冇做到？做唔做到？我哋喺過去三年， 做唔做到？你要俾機會佢咯。 我喺過去三年 就咁樣諗， 冇試，佢冇乜試圖，冇乜意圖，冇企圖去做一樣嘢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喺佢而家咁講嘅時候，我係真係唔信佢。 嗱，當然啦，即係呢個嗱，我哋又唔好話蔡英文用詞用得好，呢、這個亦都怪我哋自己咧，係對中共咧係完全一啲冇批判嘅。 係。 係嘛？喂，我哋中，你成日講我哋有主權獨立國家。喂，你對中共都應該啲 say 先得㗎，大佬，你唔好蝦啲。嗱，我再舉個例子， 有一次就是这个签不知签十九几啊，在中共飞越过这个台湾的中线，民进党梗系屌啦，系咪？话屌你，你破坏两岸嘅和平啊，诸如此类。国民党佢屌过民进党，喂你啊，令到即系中共啊，即系大发雷霆，屌你而家嚟飞过嚟啦，成篇嘅声明，喂你就算系，我哋都系讲民进党你系挑衅，即系向大陆挑衅，中共都系冚家产嚟嘅。喂，咁你都要屌鳩大陸噶？喂，佢唔係佢冚家產，你又跟住冚家產 嘅？佢民傳會咪有啲戇鳩嘅選舉文宣咯？屌，佢嗰個意念就係好簡單，民進黨支持嘅我哋就屌，民進黨支持香港反動中，我哋鬧呢個反動中。 所以咧，即係國民黨自己不濟咧，就唔好成日都話人哋即係民進黨點樣檢到槍啊成。 好啦，咁咧就節目差唔多完， 槍一地都係噶啦，執唔執嘅啫。 差唔多，但係咧就要講一個咧，即係香港就冇一點報嘅消息嘅新聞啊，台灣新聞嘅，就係、這個獲得英國博士嘅一位蔡英文博士啊，蔡英文就咧就 以身長辭， 就唔應該笑嘅。咁咧就喺10月10日晚咧就因病去世，咁啊呢個台灣傳媒有報道嘅，咁咧就亦都證明咗佢真係一位英國博士，不過呢位咧係。是一位是中研院的學者，蔡英文博士， 你是中興大學 的？不是，是東海，東海歷史系，跟著英國獲得這個政邪博士，一位中研院的學者來的，就是蔡英文博士10月10日晚因病去世。好，報道完畢，我其實就不應該笑的，這個就 我也覺得不應該笑，但是太巧合嘛，即我笑只是笑巧合，我不是笑個人，人去了。 但是奇怪的是為什麼這些新聞香港就沒有什麼人說， 沒有這個幽默。 OK， 好了，那麼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